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0章。耶路撒冷啊，起来炫耀吧，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，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。看哪，黑暗笼罩着大地，阴云遮蔽着万民，但上主却照耀着你，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。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，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。举起你的眼，向四方观望吧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，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。那时你见到这情形，必要喜形于色，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，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，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。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恶法的逐风驼要遮蔽你，他们都是由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，宣扬上主的荣耀。克达尔的一切羊群都要聚在以前，乃巴约特的公羊都要供你使用，他们要登上我的祭坛，作为我欢悦的祭品，以光荣我荣耀的处所。那些像云彩飞来，像鸽子回笼的是谁？那是为我集合起来的船只，塔尔史士的船只为首，从远处带来了你的子女以及他们的金银。这都是为了上主你的天主的名，为了那光荣你的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。外邦的子民要修建你的城垣，他们的君王要来侍奉你，因为我在怒气中打击了你，但我在慈悲中又怜悯了你。你的门要时常敞开，白天黑夜都不要关闭，好让万民的财富在他们的君王领导下运到你这里来。因为凡不肯侍奉你的民族和国家必要灭亡，这样的民族必要完全灭绝。黎巴嫩的光荣要归于你，柏树、榆树和松树就要聚在一起，装饰我的圣所，因为我要光荣我立足之地。曾经欺压过你者的子孙要来向你屈服，凡轻视过你的人都要在你脚前下拜，他们要称呼你为上主的城，以色列圣者的西用。我要使你成为万世的尊荣，万代的喜悦，以在你从前所受的遗弃、恼恨与无人经过的痛苦。你要吸万国的奶，吮众王的乳房，这样你将知道我上主是你的拯救者，你的救主，雅各国的强有力者。我要以金子来代替黄铜，以银子代替铁，以黄铜代替木头，以铁代替石头。我要立和平为你的官长，立正义为你的政要。在你的地狱里再听不到强暴的事情，你要称你的城垣为救恩，你的城门为赞扬。太阳不再是你白天的光明，月亮也不再照耀你，上主要做你永久的光明，你的天主要做你的光辉。你的太阳再不降落，你的月亮再不亏缺，因为上主要做你永久的光明，你悲哀的日子已经终结。你的人民都要成为义人，要永远继承地业，因为他们是我所栽植的嫩芽，是我手中的工程，使我得到荣耀。渺小的要成为千人村，微弱的 要成为强大的民族，我是上主，我要在定期中迅速完成此事。